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祝福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听到的都合你的心意，以致产生出那合一的效果，合一的果效，就是让你的儿女能够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必须同情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吩咐他离开家乡已经十年了。我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问他自己，听从上帝到底为我带来什么好处？十年了，他遭遇饥荒，他必须全家逃到埃及，他为了保存性命说谎出卖他的妻子，他和他的侄子为了家产的纷争而分家，后来又必须打仗把他的侄子罗德赎回来，然后为了瓜分战利品，他和邻居盟友的关系显得紧张。这是亚伯拉罕离乡背井十年之后的光景。他是一个58岁的男人，居住在不友善之地，活在不确定之中。上帝不是曾经对他说，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上帝不是应许他，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他的地在哪里？他的后裔在哪里？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盛的赏赐。亚伯拉罕需要相信上帝，但是他也需要听到上帝的安慰和鼓励。因为凭着信心而活，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低头咬紧牙关埋头苦干。信心他不止盼望还没有得到的应许，更是不断的得到提醒，以至于明白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女会恐惧，会怀疑，会信心摇动。但是与其说我们人的信心太小，还不如说我们太健忘了。我们健忘，我们忘记，就不明白我们已经得着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盛的赏赐。更直接的翻译是，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丰盛的赏赐。我耶和华是，现在就是你亚伯拉罕极大的赏赐。你有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亚伯拉罕问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看啊，你没有赐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以利以谢，他要继承我。我们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亚伯拉罕以为他可以用他的方法，人的方法来帮助上帝完成计划。或者他在这里想要进一步明白上帝的旨意，毕竟他已经等了十年。亚伯拉罕他也许心中疑惑，但是我们注意，他的确是抓住上帝他自己的话语，直问上帝：上帝，你要如何成就你的应许？耶和华对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耶和华把他带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上帝要亚伯拉罕明白，你数不清楚的星星是我耶和华所造的，这是我所造的，那么对我来说岂有难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抬头看星星，你们住在台北抬头看不到什么星星，所以你们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到埔里上合欢山，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上帝的儿女和不信的人抬头看见的都是同样的星星，但是唯独有信独一真神的上帝儿女看到星星会有合一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赞叹上帝是上帝，我是人，上帝创造了天上的星星，也创造了地上的我，我是他所造的，我是属于上帝的。不止如此，我认识这位上帝，我按照他的话语认识这位上帝， 我的生命在他的掌控之中。叫一个人看星星，只对圣徒有用，只对信上帝的人有用。一个不信的人看星星，他顶多举起手机照几张相。但是亚伯兰信耶和华，第六节，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与亚伯拉罕是有同一个信心的，凭着信心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徒，你会听到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到底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或者让我们问亚伯拉罕，他如何信？他不过是来自加勒底乌尔拜偶像的异教徒。之后约书亚会说，亚伯拉罕本来是侍奉别神的人。为什么上帝在所有侍奉别神的人之中唯独选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比别人更信实更公义吗？应该不是吧。他出卖过妻子一次，他还会再出卖他的妻子撒拉。罗马书四章五节说，亚伯拉罕自己他信的是什么？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亚伯拉罕是一个罪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不义之人。一个不义之人他怎么能够信？一个不义之人，罪人的信心怎么能够称他为义？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归你为业，赐你为业。四百多年之后，上帝要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说几乎同样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配得拯救。他们比迦南人更公义吗？不是。申命记第七章那边写道，只因为你属耶和华你上帝神圣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面上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为什么？为什么？只因为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比其他人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族之中是最少的，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只因为上帝爱他，没有其他的原因，只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上帝呼召了一个不配的罪人，称他为义人，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我们甚至不能够说上帝是按照亚伯拉罕的信心拣选他。如果他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或者意志意愿能力努力，如果你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可用来换取或赚取上帝的拣选或上帝的福气，信心越大领受的越多，信心不够祝福就不到位等等。如果你是这样子看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你就会面对我母亲面对同样的问题。上帝祝福我的母亲，她是一位非常敬虔顺服就必得福非常典型的华人基督徒。她对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自信，他的神学跟我的神学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之间通常没有什么神学的讨论。但是有一天他居然问我一个问题，他不懂上帝为什么原谅两次出卖他妻子撒拉的亚伯拉罕。他说谎，他没有悔改，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亚伯拉罕？上帝怎么会赐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和赏赐？亚伯拉罕怎么配得这一切的应许和赏赐？上帝怎么能称这样子的人为义？ 如果你看信心是出于亚伯拉罕他自己的努力，那么你真的就很难回答这一类的问题。但是亲爱的，信心最终并不是关乎亚伯拉罕他自己的努力，或者他的信心有多么的稳固，多么的坚强。信心最终是上帝赐予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人的恩典，好叫这些人能够认识、认同、顺服、依赖上帝的应许。上帝将信心赐予他所爱的人，叫他们能够认识、认同、倚靠他们在天的天父。信心是上帝在罪人的心中所做的超自然的工作，好叫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能够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信心之所以坚强，不是因为信心本身够多、够大、够稳固，而是信心的对象上帝他够大、够坚强、够稳固。信心之所以能够称人为义，因为透过信心人就得着了那称罪人为义的上帝。况且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力或者毅力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他在离开家乡十年之后还能够维持他的信心，更不要说在二十几年之后他可以举起那把刀要杀自己的儿子。叫他能够举起那把刀的信心，这不是出于人的信心，这是违反人的本能和本性的信心，这是超自然的信心。这信心是从上面来的。西门巴约拿，你有福，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所指示你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天上的父所指示的。只有超自然的信心才能够称人为义，才能够救人到底。出于人自己的信心都带着有效期限，人的信心遇上人的人生的不顺遂，马上就过期了。我们周遭有多少信耶稣的人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就放弃信仰，说上帝怎么能够这样，上帝怎么能够这样对我。这样子的人很可怜，因为他越努力信，他信得越用力，他的信心就越加不可靠。他遇见苦难，他就越加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他心中的苦毒就越多，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得到那最大的赏赐。亚伯拉罕继续问第八节，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头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经文没有说上帝要亚伯拉罕取这些动物来干什么，但是很明显的亚伯拉罕知道要做什么。第十节，他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剖为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着，只是鸟没有劈开。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我要离题花一点时间讨论基督徒该如何读圣经。你读注释书或者学术文献，你会发现很多的旧约学者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或诠释没有一个共识，他们不太确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主要因为他们无法从古代近东文化找到平行的案例。换句话说，他们不确定，因为他们无法凭着古代近东文化的研究成果来印证上帝的话语。这就凸显一个诠释经文上面的问题，就是不论你是用古代近东文化，还是保罗新官用的第二圣殿时代的犹太教作为解读圣经的标准，你就已经依赖一个上帝话语之外的准则来评估、来诠释上帝的启示， 你听得出来其中的矛盾了吗？如果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它本身就必然是最高也是唯一无误的诠释原则、准则、基础。这就是西敏信仰告白一章第九节已经解经的释经原则。当代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文，但是一旦你依赖所谓的古代近东文化或其他任何不是经文的东西来作为诠释经文的基准，你其实就已经不再读圣经上帝的话语了，你不过是在读一本书、一个神话、一个故事、一个不太可靠的历史记录。但是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它就不是神话。最终我们必须问最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古代近东文化怎么说，而是经文怎么说。经文怎么说？第十八节，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经文说，这段经文叙述的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些动物呢？亚伯拉罕取的五种动物都是之后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献祭的动物。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四节那边提到，献祭的以色列人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为自己赎罪，就蒙悦纳。按手在那献祭的动物的头上为自己赎罪，就蒙悦纳。献祭的动物就替代以色列人蒙悦纳。这五种动物就代表上帝与上帝立约的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这五种动物就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经文又预言以色列人会遭到攻击，在第十一节，有鸷鸟下来落在这些尸体身上，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十二节，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看啊，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圣洁公义的上帝显现在罪人面前，就是大而可畏的黑暗。亚伯兰昏睡，那是上帝对他的恩典。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对他说，我用的是和合本新译本，可能跟和合本有稍微不一样。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四百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亚伯拉罕，你要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祖先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所以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什么？他问，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上帝的答案呢？你要等四百年。也就是说，你得这地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这地上了。若非有幸，这就是最残酷的玩笑，不是吗？若非有幸，亚伯拉罕，你要得到的应许是你现在肉眼看不到，你手摸不到，你鼻子闻不到的。你得这地为业的方法，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后来会说，是凭着信心从远处观看。亚伯拉罕要确据，上帝说你要确实知道，你要确实知道。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学习，没有比信心更切实的确据了。因为什么？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底实，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的后裔要寄居，要服侍别人，要受虐待四百年。为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什么是亚摩利人的罪恶？亚摩利人在这段经文就代表所有住在应许地的迦南人。利未记十八章在那里详细的列出迦南人的罪恶，各种的乱伦、 同性恋、人受教、偶像崇拜、献活人给偶像为祭、献自己的儿女为祭。以色列人400多年之后要攻进迦南，是上帝对迦南人公正的审判。但是我明白，读这段经文，人可以有两种选项。你有两种选项来理解这段经文。你可以从经文之中看到一位满有恩典、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他在埃及400年，在旷野40年，塑造了一群不配的罪人成为自己的儿女，只因为他爱他所拣选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配得救赎，不是他们比迦南人更公义。你可以看到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容忍迦南人400年，给他们得救的机会。就如彼得说，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如果有人以为他是延迟，其实他是宽容，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要来悔改。这位上帝他没有在旷野撇下以色列人，他没有在西乃山下灭绝了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如他今天现在这一刻没有按照我们每一个人配得的当下就毁灭我们，反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你可以在这段经文之中看到一位蛮有容忍的上帝，他如何容忍亚摩利人400年，他今天就如何容忍与你为敌的他。你今天在这里听到他的话语，就代表他不愿一人沉沦。或者你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一位残忍、喜怒无常、有仇必报、定义惩罚、充满怒气的上帝，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认识的上帝，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上帝。但是我们如何理解经文中的上帝？第17节，日落天黑的时候，看那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你们都听过有人说，你读经文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不懂的经文你就跳过去。所以多年以来我从来不懂创世纪15章17节是什么讲，所以我每次就是跳过去，就是那种跳过去的经文。一直到几年前我听到凯勒牧师 Tim Keller 的一篇讲道，我才明白创世纪15章17节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好像就得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打开一个明明摆在我前面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存在的世界。明白创世纪15章17节对我来说，圣经就不再无厘头，新约的上帝和旧约的上帝就成了一个上帝，世界就不再黑暗，我的人生就明亮起来，我烤的面包变得更好吃，我的太太小玉一天比一天漂亮，我的狗开始听我的话，我年轻了20岁，我不是在开玩笑。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会让你想起什么？西乃山，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雾上腾，仿佛烧窑，整座山剧烈震动。出埃及记19章，这也会让你想起哪里？在旷野中，耶和华走在以色列人前面，日夜用云柱引导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就是耶和华上帝从肉块中走过。这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仪式。按照当时的惯例，立约的人是从破败的动物尸体中走过，就是郑重公开承认这个约的约束力。动物的尸体就是代表人被约的下场，换句话说，从尸体中经过就等于在自己的身上发下毒誓，如果我被约，愿我的下场就如这个尸体一样。 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通常立约的双方是一起走过这伙伴动物的尸体，至少是较弱的一方附庸国，他需要走过这动物的尸体。耶和华和亚伯拉罕哪一个是较弱的一方？亚伯拉罕没有走过动物的尸体，反而在那日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在那日耶和华独自从那块中经过，从肉块中经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中对此有一定的见解，这就是上帝发下重誓说，我耶和华上帝独自承担被约的后果。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圣经学者并不确定这是正确的理解，甚至有一位福音派旧约的学者说这个解释不符合旧约神学，上帝怎么可能下毒咒在自己身上？耶和华怎么可能变成伙伴的尸块？走过动物尸体的，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发下重誓的。古代近东文化的研究的确提供线索，让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理解。但是最终我们不是诉诸古代近东文化，我们诉诸什么？我们诉诸经文，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在那里上帝自己解释经过肉块的意义。他论到即将亡国的以色列人，他说，那些违背我约的人，就是不遵守在我面前立约之话的，我要使他们成了那劈成两半的牛犊，使人从切块中经过。犹大的领袖、耶路撒冷的领袖、官员、祭司和从牛犊切块中经过这地的众百姓，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的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亚伯拉罕在大而可畏的黑暗之中，在他的昏睡之中，必然也了解这个重点。重点是耶和华他从肉块中经过，重点是亚伯拉罕没有从肉块中经过，重点是耶和华主动与亚伯兰立约，又主动承担了违约的下场责任。你记得在新约，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他看见了就快乐，约翰福音八章。或者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三章写，圣经见预先既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从何看见耶稣的日子？他从何领受福音？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从来在旧约新约里面就只有一个计划，要拯救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而他在历史中渐进的向他的子民启示这个计划，越来越清楚，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先知们，到大卫，最终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如圣经所说，旧约一切的仪式、律法、节期都是影子和预表，都指向基督，如果基督真的是所有预表所指向的真体，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亚伯拉罕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亚伯拉罕在那日大而可畏的黑暗中，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上帝主动与一个罪人立约，他看到耶和华自己经过伙伴的尸首，他看到上帝 唯独上帝要承担违约的后果。弟兄姐妹，这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因为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承担违约的后果？多年之后，在创世纪十七章，耶和华会更详细的对亚伯拉罕解释这个约的内容。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前面行走，做完全的人。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做完全的人？亚伯拉罕怎么能够从那肉块中走过？他从肉块中走过，就等于签下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不是吗？他的下场必然是劈为两半的那个肉块。然而上帝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从肉块中经过，上帝他自己从肉块中经过。上帝要承担亚伯拉罕被约的后果，上帝要承担亚伯拉罕后裔被约的后果，上帝要承担你我被约的后果。唯有如此，唯有如此，亚伯拉罕才有盼望，唯有如此，你我才有盼望，才有拯救。亚伯拉罕在那日领受了什么福音？上帝亲自经过立约的肉块，就表示有一天他要为他子民的罪付上罪的公价，他要成为劈成两半的羔羊，他走过剖半的尸首，就是签下自己的死亡证明书，就预告路加要写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上帝要用他自己的血赎回他自己的教会。这不就是福音？上帝怎么能够成为肉块？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够道成肉身？耶和华怎么能够成为劈成两半的尸体？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出卖的那一天晚上，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上帝怎么能够在自己的身上下咒诅？这符合旧约神学吗？如果他不在他自己的身上下诅咒，他就不是整本圣经的上帝。上帝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诅咒，就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好，今天的解经就到此为止。最后我们有一些应用。神学家霍志恒说，亚伯拉罕一生就是信心的学校。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一生也是信心学校。亚伯拉罕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也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既然我们与亚伯拉罕有同一个信心，那么他所盼望的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他所盼望的是那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我们现在所盼望的是那升天得荣耀的上帝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观看且欢喜迎接。让我们再次问，亚伯拉罕如何维持他的信心？他如何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而起疑惑，反而因信而刚强。罗马书四章二十节，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他认识上帝，他认识创世纪十五章的上帝。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一开始就告诉亚伯拉罕，我就是你极大的赏赐。 创世纪十五章的结尾，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赏赐。你看，亲爱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信而忠实到底，因为上帝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一生凭着信心而活，因为他一生都有福音。多年之后，他之所以能够向他的独一爱子以撒举起那把刀，因为他曾经看到他的耶和华上帝从肉块中经过。如果上帝为他从肉块中经过，如果他得着这样的上帝，他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如果耶和华就是他的赏赐，那么他还有什么好怕的？他还有什么不能舍去的？他还有什么不能弃绝的？如果耶和华就是我们的赏赐，如果他白白的将他独一的爱子赐给我们，我们有了子就有了父，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你的事业、你的财产、你的名气、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健康、你的视力、你的行动能力、你的智力、你的尊严、你的生命，你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去的？还有什么对你来说不是粪土？每一个人最终都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会失去一切，每一个人最终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我是否得着上帝？上帝是不是我最大的赏赐？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将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在各个他，上帝传给我们的是同样的福音。所以朋友，你认识亚伯拉罕的上帝吗？你领受了亚伯拉罕他领受的福音吗？我担心，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光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这都不够。我们的信心必须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内容，有具体的内容。他信上帝，因为他认识上帝，他看到上帝从肉块中走过，他领受了福音。我们的信心也需要有具体的内容。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上十字架在我们眼前活现出来。我们认识耶稣，上帝之子，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我们必须明白他为什么必须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我。我们必须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需要为你们担心，不是吗？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了，你们也领受了这个福音，你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你们也信了这个福音，你们因着信就已经得着那最大的赏赐。因着信，上帝的儿子就住在你们的心中。这样我就不需要为你们担心，因为不论你失去什么，因为只要你可以失去的，你都会失去。不论你遭遇什么苦难，因为你会遭遇各样的苦难，我不用为你们担心，因为你们已经得着那最好的，他是你的盾牌，他是你极大的赏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福音，好消息，就是上帝主动拯救一群不配的人，做自己的儿女，好叫罪人可叫你阿爸父。你付上何等的代价？你从肉块中走过，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走上十字架，你付上何等的代价，好叫我们白白的领受这福音。那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领受了福音，求你的圣灵今日在我们中间动工，好叫我们也听到福音，相信福音，领受福音，这样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的名祷告，